祝您新春大吉。 最初我轻轻关上这扇门，从此后只要一个人前行，转过身偷偷擦干模糊的眼睛，不管会有多大风雨，只能勇敢地向前去。是回来，这一次又用尽全力的痛快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孤单的等待。曾经多遥远的梦想，此刻捧在我手上，忍不住泪在脸上。是不一样的晴朗，多幸运，至少我还能自由的歌唱。抬起头，我也在路上，想象着下一秒会有的风光。 就算伤心，心里还

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收听2017春节特别节目《过大年话民俗》。各位好，我是李恩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爆竹和拜年。爆竹，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，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燃放爆竹，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。爆竹是中国特产，亦称炮仗、爆仗和鞭炮，其起源很早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氛围，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，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，品种花色也日渐繁多。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，及婚嫁、建房、开业等，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，图个吉利。现在湖南浏阳、广东佛山和东瑶、江西的宜春和萍乡、浙江温州等地都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，生产的爆竹花色多、品质高，不仅畅销全国，而且还远销世界。拜年，新年的初一，人们都早早起来，穿上最漂亮的衣服，打扮得整整齐齐，走出门去走亲访友，相互拜年，恭祝来年大吉大利。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，有的是同组长带领着若干人挨家挨户的拜年，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人去拜年，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，称为团年。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，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赠，由此发展来后来的贺年片。春节拜年时，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，祝长辈长寿安康，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。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，因为岁与岁谐音，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。压岁钱有两种，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角，此记载见于《燕京岁时记》；另一种是最常见的，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别给孩子压岁钱。压岁钱可以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，亦可以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。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人生梦如路长，让那风霜留面上，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，找痴痴梦幻的心爱如随人茫茫。人生是梦的延长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在梦中轻叹，路何人茫茫。 线路，快乐少年郎在那唏嘘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向梦的风雨，路虽人茫茫，丝丝向梦的风雨，路虽人茫茫。

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过的每一天，音乐记录下来的每一片和每一点，还有那斑驳吉他，好久没有人去擦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水下的屋檐，阳光有点刺眼，一转眼一瞬间，是谁清楚的清闲，那是个难忘的冬天，你写的雪都有点甜，因为你的出现我第一次想念，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过的每一天，音乐记录下来的每一片和每一点，还有那斑驳吉他，好久没有人去擦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天天我都会 miss you， 我来唱，你来听，是否记得这段旋律？这首爱的歌曲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美结局。